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来收听女神百分百。今天是星期三，我是女神袁一。 大家好，我是实习酷霸浩婶。 这是我们的嘉宾浩婶。当然在我们的嘉宾区呢，有我们今天的一位主咖嘉宾 IBCLC 冯月。我们来有请一下冯月。 大家下午好。 冯月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但是会有一些新朋友通过我们的收音机也好，或者是网络的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所以还是需要冯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IBCLC 的含义是什么。 IBCLC 呢就是国际认证哺乳顾问，啊，那么专门是帮助妈妈们解决在哺乳期和孕育宝宝这段时间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困惑问题的。 听起来就好大好高大上啊。 那当然，就是它首先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 认证、 学术背景来支撑的， 对， 所以不像是那些江湖游医对吧，随便来给你指导。我们今天有请到 IBCLC 冯月来做一些专业的母乳的指导，当然就会讲跟母乳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我们在之前上个月的时候，世界母乳周的时候做过好几期跟母乳相关的话题。 对， 那我们今天又要把这个母乳拿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说，只不过说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说的是断奶那个时期。 哦，就是母乳结束了。 对 啊，结束了那个时期。 是的。那 原因是不是快结束了已经？ 哇，正在筹备当中。但是因为每个个体它的状况比较复杂一些，就是月月对我的个人状况也比较了解。我目前可能短暂时间内还一时半会儿断不了，它可能需要一段持续的过程。 对， 是你不舍得还是孩子不舍得？ 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顺其自然的过程。 就感情是一个因素，其次还要看你的身体的客观因素是不是允许。 对，还有孩子需不需要。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各位来解答的是关于排残奶这样一个概念。就到底 残奶是 残，就是残留的残。是断奶之后你到底体内是不是有残奶这个概念，需不需要排出来？ 这是我今天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嘉宾实习浩婶，他自从做了我们这节目的嘉宾以后，这个关于母婴的知识那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对，我跟别人聊天就用术语了， 都能唬人了。刚才直播之前来了一个就是其他的同事哈，然后就说来考考你，你知道什么叫离乳吗？ 看看， 对方一脸懵，你知道吗？哇，好高级，什么东西？我说嗨，其实就是断奶。 一下我就把我拉回原形了， 跌破神坛哈。那关于排残奶的这个话题，欢迎各位通过收音机，通过 FM982 和 AM927 Fresh Radio 来关注我们的这个音频的直播。当然如果你想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很方便，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有任何和断奶呀、离乳啊、这个排残奶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些窘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来互动一下。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视频直播来观看。当然我们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也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喜欢我们982的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 对，没错，北京青年广播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开始了，请立即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更多参赛详情还可以登录荔枝 FM APP， 点击北京 FM 频道进行查询。 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来关注一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新鲜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女生麻辣烫第一条资讯很有意思，孩子起名儿，因为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哈，浩神儿他们家孩子很快就要来到这个人间了，对不对？现在肚子里孕育过程当中， 对， 所以你想过起名字这个问题吗？ 当然想过了，我还曾经想过给孩子取一个四个字的名字。 四个字的名字向来是在班级当中属于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名列表上，老师一看就能够被老师发现的。 没错，没错。比如说， 那所以你想过起什么名字呢？ 我当时想的是把我们两个姓氏加在一起 啊，很多人都会这么做， 一个姓陈，一个姓王嘛， 因为两个都是大姓， 合 在一起就比较特别。 对。但是呢，说实话呢，我夫人并不是太赞成，因为她不想让孩子从小就会显得特别的跟别人与众不同。 那当然了，就会他关注度就太多，而且又是因为名字这个事情。 关键是我觉得啊，最要命的是，你上学的时候，老师很可能就会点你起来回答问题， 谁来回答？ 一看这个名字好特殊， 鸦片无声。 对， 老师来，那我点一个吧。这个黄埔军校，这位同学你来。 黄埔军校， 哎，这不是开玩笑啊，真有这名字。最近呢，网络上出现了一大批很奇葩的孩子的名字，像王者荣耀啊，史诗王爵呀，黄埔军校啊。这个黄埔军校怎么回事哈？一个济南的三年级的小男生，他的爸爸姓黄，妈妈姓卜，占卜的卜。他老爸呢，希望他长大以后可以考上军校，保家卫国，还希望他做一个正人君子，这个笑傲江湖，所以于是就有了黄埔军校这四个字。有图有真相，我们看看这些奇葩名字都是这个孩子自己拿着身份证比对过的。你看这个黄埔军校，济南的三年级的小男生。另外这个还有叫栩栩如生的，姓双人栩，然后栩木字旁那个栩如生，是个男生， 就是谁生的，就是说名字就告诉你是谁生的啊。 对 对 对 然后还有这个叫黄青橙紫，四个颜色， 啊，是 感觉他一个人占了彩虹的一半。 对对对， 这个还有这个名字叫史诗王爵，这是护照上的。妈呀，太厉害了， 太磅礴了这名字。 然后还有王者荣耀 啊，这个最近是很火的， 绝对是游戏迷的父母们给起的。 对对对， 包括你看这些学生的名单上面四个字的其实也不少呢，张宇、昊天、陈许、陈曦。 这个陈许、陈曦肯定就是两个姓氏放在前面的那种。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样四个字的名字很多。然后呢，我们也可以问问网友们，好，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还有在我们的微信新浪微博上找到活力982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聊一聊你身边是不是有这种名字很特殊的朋友，可以发给我们，让我们长长见识。这是今天的第一条奇葩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一条呢，父母们包括年轻的爱喝饮料的朋友们可能需要这个注意一下 了。 对，最近有一个16岁的小伙子叫小兵，他呢刚刚上高一，但是最近被查出患上了糖尿病，他的血糖是爆表的一个状态。其实从三年前开始呢，小兵就一直拿饮料当水喝，几乎不喝白开水。最近这两个月呢，小兵自己觉得身体有一些异样，先是觉得口渴，老是口渴，怎么都解不了渴了，体重呢突然下降了10公斤。 哎，这是个减肥的好方法。 哎，你别误导大家啊，这个突然猛骤体重，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啊，猛降确实是。 对，之后就医呢就发现血检当中的空腹血糖值比上限的5倍还要多，才16岁。 那这个太可怕了，因为咱们一般查血糖都知道查这个餐前餐后啊， 对， 他这个空腹的血糖是平常值的5倍，这就很严重了。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新闻视频是怎么来讲述这段故事的。 他在有一天下班以后啊，上卫生间呢，发现这个沾拖鞋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家里这个卫生间里面为什么地上有黏黏的东西，问孩子，孩子也说他已经有一小段时间感觉自己就是排尿哈，如果溅在这个坐便外面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感觉有点黏黏的。 就是在近三年，因为这小兵的家长正好是经营一个烟酒店的，所以他拿饮料比较方便，免费的，喝自己家的就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三年来他几乎都没有喝过白开水，最近也是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发现如果他的尿液溅在地上会粘拖鞋，所以发现有一些异样。好啦，总之用这样的一个新闻故事也告诉大家，饮料虽然好喝，但是还是要注意控制这个量。 对， 当然家长也要做好榜样和引导作用，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很多年轻的家长其实自己都不太爱喝白水。 对，对， 喝水其实很重要，包括在母乳的过程当中。 对，习惯成自然了，有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他在幼儿园还好，然后大一点到学校里可能自己就习惯了，拿一杯就好。 对， 好方便。 是， 对，所以还是从家里就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今天的第二条资讯之后呢，再来关注掉的第三条资讯跟奶粉相关的，可能也是很多新手父母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2017年3月份，也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呢，央视的二套财经频道的消费主张栏目就联合了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农耕乳业联盟，通过京东全球购、天猫、网易考拉以及蜜芽进口母婴限时特卖网站，购买了6个品牌的一段婴儿配方海淘奶粉。解释一下什么叫一段，就是出生的 0到12，0到6。 对，基本上0到6个月的孩子婴儿来饮用的配方奶。 嗯， 品牌呢分别涉及到德国的爱他美、荷兰的牛兰、美国的美赞臣和雅培，包括日本的明治和固力果，其实都是很多父母愿意和喜欢在海淘上买的一些奶粉。 没错没错。 接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当然在北京的物美超市也购买了一些国产的品牌，有3款中国品牌的一段婴儿奶粉，分别是飞鹤、三元和完达山。在三方进行全程监督下，把这9款进口的国产的奶粉都送往了权威机构监测。检测结果发现，3款中国奶粉指标的实测值都是符合我们国家的标准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飞鹤、三元、还有完达山都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的。6款海淘奶粉当中，喜欢买进口奶粉的爸爸妈妈们听好了，有4款是不符合中国标准的。我们先解释一下不符合中国标准，你是不是想问？ 是， 对 对，因为我 就是它不见得说是质量，它不是说质量的问题， 嗯， 而是每个国家它对于婴儿配方奶的标准都是会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身体素质来做一个规划的， 地理位置之类的，这些会有一个严格的配比。 嗯， 比如像日本它可能很多的微量元素，因为它靠海，有海产品很多，它微量元素会很低，在咱们中国不是，大部分地方都是内陆的地方嘛，所以它有一些指标会相对比较高，如果长时间吃国外宝宝的奶粉，反而可能这些孩子会有营养不良的情况发生。 是，我们也来看一下来自这个央视二套财经频道的这样检测结果的一个图片的截图，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进口加国产奶粉的品牌的截图。接下来呢，看到的生物素不符合中国标准的包含雅培和明治，还有一些总共4款进口奶粉是不符合中国奶粉的标准的，其中雅培其中的生物素铁和左旋肉碱是不符合标准，美赞臣当中铁和左旋肉碱不符合标准，而明治呢是维生素 KE 和碘不符合，这个固力果呢就是锰这个微量元素不符合标准，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不用盲目的去追求一定要进口， 对， 因为进口的不一定适合咱们的国情。 而且我听说很多国外的奶粉啊是用来做蛋糕用的 啊，配方奶不太、 啊、对对对， 不太会吧， 就有些也是会用来做蛋糕用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 嗯， 其实这也提示大家一段的时候最好还是为妈妈自己的， 对， 这个出 厂单位，所以又回到了我们 咱们的话题啊，母乳， 母乳一定是最保险最没有风险的。 对， 而在母乳的过程当中，妈妈们都经历了很多很辛劳的一个过程，血泪史我们之前都已经聊过了。今天我们要替所有母乳妈妈们来解放一下，要断奶了，终于断奶了。但是断奶之后又有新的烦恼发生了，排产奶这个话题到底怎么来应对，怎么来去面对江湖上的这些坑呢？我们在稍后的100%Party的辣妈正传当中为各位一一来解答。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100%Party辣妈正传，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的女神袁艺。 大家好，我是实习护法浩婶。 嗯，还有我们的嘉宾 ICBLC 的 IBCLC 冯月，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 嗯，大家好，我是冯月。 今天我们说排产奶这个话题，其实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嗯， 因为有些妈妈们可能会在朋友圈上看到过这样的话题。来，浩婶用严重的口吻来把它读一下。 产后排产奶不仅排的是奶，更是排出疾病的隐患。 这必须得排了。 然后是原来断奶后不排产奶危害这么大，太可怕了。 嗯，还有， 然后长知识，又到了一年断奶季，宝宝们要记住， 宝妈们要记得排产奶， 要记得排产奶。 这是朋友圈里面一类人，他们会认为说一定要排产奶，不排产奶的话很有危害，对不对？ 对。 那面对这样的朋友圈养生鸡汤，我们有应对方法，我们也有朋友圈来告诉你们，回奶后真的要排产奶吗？这是一个大忽悠。 另外还有啊，这个断奶要排残乳？问号，千万不要被忽悠了。而类似这样的文章，通常是来自官方机构。 那我们到底该信谁啊？ 对， 我们应该信谁呢？ 应该信谁呢？信我们女神百分百啊！接下来我们把镜头切到表演区，我会去到表演区，然后我今天还邀请到了我的这个前搭档，我的好同事哈、 嗯、 我们专门请来了情景剧的表演嘉宾泽华，跟我一起来饰演一下生活当中可能你也经历过或者你身边有朋友也经历过的关于排残奶的一些传说。 好、哦、今天你带来了小节目是吧？ 对，带来一些现场小品。 来，第一个场景发生在老人家和母乳妈妈袁一之间的故事。 猪血放在外面几个小时确实是会凝固的，可是我的整个人体当中的血液都是在流动的呀，难道我的身体不是身体是尸体吗？所以这样很奇怪呀，我整个一个大活人，我有非常健全的免疫系统，难道我还搞不定区区几个腐败的微生物吗？这个老太婆真的什么都不懂。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 来，第二个场景啊、 嗯、 断奶后的妈妈袁一去美容院做 SPA 被吓出了一身病啊。 欢迎光临、 嗯、 袁一小姐、 啊、 请问您产后有没有做排残奶呢？ 排残奶是什么鬼 啊？排残奶你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 怪不得您看您都已经断奶半年了、 啊、 可是乳房当中还是会流出黄颜色的乳汁，挺恶心哎。 啊， 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些乳汁会在你的当中不断的去淤积、 嗯、 淤积久了你知道会怎样？ 怎样？ 会变黑，有脓血，甚至会癌变，朋友们，癌变。 那怎么办？你一定要救救我，可是你们的老会员，花多少钱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袁小姐，最可怕的还没有跟您说哦。 怎么了？ 你想想，如果您第一胎没有把这个残奶全部的排出去的话，第二胎会严重影响奶水哦。 那怎么办？我婆婆可是要求我一定要生二胎的，我可不能影响生二胎哦。 严小姐，今天你遇到我就对了，我是你的救星。 好啊好啊。 你知道我们这个机构专门有针对你这样的产后妈妈的服务项目哦。 太好了。 有一种服务只用3000块钱一次就可以去排残奶。 啊，那 但是8到15次才可以排干净的。 那3000一次8到15次好像有点贵呀、啊、我是你的 VIP, 有没有什么折扣？ 袁小姐你看，我今天看到你以后发现您的 taste 呀 sense 呀包括您的 feel 啊我超级喜欢。 啊哈。 所以呢我就擅自做了一个决定、 啊、 不要告诉别人哦、 啊、 专属于你的优惠哦、 嗯、 市场上3000块钱一次我给你打一个特别的优惠，2980元一次哦。而且还有赠品。 真的吗？ 买10次赠2次。 哇、哦、如果这次用不完我生完二胎还可以接着用，对不对？ 一次性全部的排空，非常的好 啊、哦、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你真是我的救星。 袁小姐，我们现在去刷卡去了。 好、啊、走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情景剧，谢谢泽华， 谢谢大家， 谢谢老太太，谢谢 sales, 谢谢。 来，我们欢迎袁一回归啊。 个人演到的这个情景剧其实是还挺常见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神还原？简直就是 神还原， 对，神还原。 其实月月你是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很多 是不是 很多，因为我们搞这个母乳哺育专业五六年了嘛，所以每天其实很多妈妈在我们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我刚刚还跟浩水说，我这几天现在正好秋季嘛，断奶的高峰，离乳的高峰，然后很多妈妈每天至少十几个妈妈问我，冯老师用不用排产奶，我要去哪儿排这个产奶，啊，要排多少次，你们那儿有没有套餐，你们那儿有没有疗程，好多人都这么问我们，然后还有呢那些所谓的同行就会问我们，您给我一个理论的依据，我好开展我这个新项目去，就是坊间的套路都特别多。 对，所以我们刚刚两个场景，一个是发生在老人家和正在母乳的妈妈当中的，然后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断奶后的妈妈被忽悠了说要去排产奶，所以到底排产奶这个概念存不存在呀？ 其实不存在， 就没有这一说， 没有在，对，没有任何一个权威的机构或者权威的这个科学的结论，对，没有任何一个结论能支持它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就刚才完全 是 被那个忽悠了 之谈，对， 所以不管是3000块还是2980，哪怕你只收29.8块，都是不要去干这件事情的，对不对？ 对，今天这个节目能给妈妈们省好多钱， 对，省好多钱给买个包包哟，帮你满意哦。那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刚刚两个情景剧呢，完全其实第一个的那个妈妈，母乳中的妈妈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就是理性在的，对，判断在的。第二个场景的妈妈完全是被忽悠了。 对， 我们今天想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告诉正在母乳的、即将要离乳的妈妈们，排产奶这个概念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 对，要碰到刚刚上述两种情景的时候，妈妈脑子里面的那个大叹号就要出来了。 对， 要捍卫自己。 所以到底具体要怎么来做，在回奶的过程当中去怎么去操作，可以更利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恢复，更适合和自己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们在下半段的女神百分百当中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982魔力工厂，稍后继续回来。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女神百分百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是女神袁一， 我是实力库八号神。 还有我们的嘉宾区有请到的是 IBCLC 冯月，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冯月。 我们今天聊的是妈妈们要即将要离乳断奶之后，关于排产奶这样一个江湖上面特别容易被忽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上半段呢，通过两个情景剧，第一个情景剧是老人家和正在母乳的妈妈之间发生的，然后那一段呢，正好可能因为我们的话筒的线路的问题，可能声音没有传出去。 对， 大概的情景就是说，老人家认为说，在体内存了好几个小时的母乳会变馊，会变质，不能喂给孩子喝，孩子喝了以后就会拉肚子。 对，要挤一挤再喂宝宝。 对，那妈妈的回应呢？作为母乳妈妈的袁一就很机智的回应说：“我的身体是身体呀，又不是尸体，对不对？ 对， 我的胸部也不是外挂在身体以外的两个罐子呀，对不对？我的身体是有免疫系统的，它是活动的，是循环的，就像我体内的血液也不会凝固啊， 对， 对不对？ 是有保鲜功能的。 对呀，所以这个就绝对是无稽之谈。谁说存了时间久就不能喂宝宝了？ 哎，为什么第一个视频里边你显得那么理智，到了第二个视频里边完全就被忽悠了呢？ 哎呦，就是你知道，女人有的时候在消费的时候就是冲动消费，就是女生真的，如果你去花钱，然后一旦那个销售正中你的下怀，夸奖你的 sense、你的 taste、你的 style，非常的符合我们这个高大上的气质。 还有你的 pose， 就是关键是他认为就是。他给你营造了一个概念，假的概念，排产奶这个概念，就会让你觉得哇，好专业，我以前没有听说过，哦，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儿。再加上他又给了我一个独家折扣，还不许我告诉别人，就刷卡去了。 就被勾引了。 对，这只是一个演绎啊，我本人并没有这么 对愚昧无知。 对，可能本人比 眼睛要稍微聪明一点。但就是说嘛，就这样的江湖的这个忽悠的概念是存在的，而且概率很高。 对，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国际认证的哺乳的这个专家要跟我们来讲到的呢，就是排产奶这个概念首先是没有的。 对， 那我们先从回奶开始说起吧。当 妈妈要准备断奶了，她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啊，通常情况下在回奶的时候，我们建议妈妈是要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个回奶和断奶的计划的。 嗯， 这里面需要评估几点。第一点呢，是我们家小宝宝现在的月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宝宝现在还是不是拿母乳在做主要的食物来源。 嗯， 那么如果还是主要的食物来源，比如宝宝的月龄相对比较小， 六个月之前的， 对，六个月之前的话，咱们这个回奶的时间可能要拉得更长一点。 是， 如果小宝宝说一两岁了或者更大的幼儿离乳的话，可能能稍微相对缩短一些。 嗯， 那么这里面呢，妈妈需要考量，第一是我们宝宝的状态啊，食量的问题；第二一个呢是妈妈乳房的状态，也就是奶量的问题。 嗯， 啊，第三一个要考量的就是宝宝的心理因素和妈妈自己的心理因素。 嗯， 哎，那如果妈妈奶量还特别特别大，那么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啊，去帮助先帮妈妈减奶量。 嗯， 然后循序渐进的再去减少哺乳的次数，继而可能就能够顺利的啊结束这段哺乳的时光。 嗯 嗯，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也好，网络那头的妈妈也好，你是属于月月刚刚讲到的奶量比较大的妈妈的话，你就先要用一些第三方的干预手段来干预自己的减少奶量。 对， 于是 对， 通常都会有什么方法呢？ 啊，通常我们中医的这个国内的方式哈，一般都是去吃一些那个药物。 嗯， 啊，比如说炒麦芽水，或者是有那种中药店给的成方，或者中医给开的那种回奶的成方，这都可以喝一喝。 就是中药其实对于，因为你一边去回奶减少奶量，一边还是要给孩子喂的，对不对？ 对， 所以不会影响 大部分它会长。比如说有一些食材像薄荷，像是茉莉花，这些东西咱们平时也喝，然后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宝宝，对，也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嗯， 哎，就是这样，是温和的一种回奶的方法。 嗯，炒麦芽水这是最简单的。 嗯， 去买那个药店去买那炒麦芽。 嗯， 然后回来用那个热的开水泡，泡完了以后就替白开水， 对，代茶饮， 对，代茶饮就好了。 哎呦，过来人呐，真是过来人。 我月子里的时候奶量就很多，当时就因为要帮我控制一点奶量，医生就给我开过这个炒麦芽水。 哦， 但是因为月子里奶量太多了，喝那个根本不管用。但是如果你的奶量已经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离断奶的那个标准还稍微高一点的话，我估计是会有用的。 关键是当时你刚刚生产完，激素水平特别高。 对对对对， 嗯，抑制不住，就靠中药这种温和的方式抑制 不 住。 对， 抑制不住 就不是往外走。哎，像他这种就是到了后期，比如说一年以后，他会慢慢的自己的随着自己的分泌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激素的水平下降，他会慢慢的就是 减 减少。 其实奶量就是这样，他到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宝宝吃辅食之前那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啊，从这个顶峰之后就一点一点往下走了。因为宝宝，咱们上次也聊过嘛，宝宝要去吃辅食了，固体食物了。那么这是和人的生长发育是匹配的啊，宝宝要吃固体食物了，妈妈这边的需求量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大了， 对， 然后身体自然而然也就会减少很多的啊泌出量。 对，所以其实也就是会说有一个泌乳素嘛，母体当中会有泌乳素这个东西。 对， 如果你喂奶的次数很频繁，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准的话，可能奶量下降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嗯， 它会要去保证供需是平衡的才行。但是如果你慢慢的又喝着炒麦芽水这样的回奶的方法，第三方的干预手段，其次又减少你的喂奶的次数的话，大概多久会有明显的变化？ 一般情况之下呢，妈妈在完全停止哺乳之后的40天左右，那么这个退化期，乳腺的退化期就开始了。 嗯， 那么乳腺呢自己就会有这个乳泡细胞之间这个连接部位打开，允许那个钠和氯进入，然后慢慢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断奶之后这个乳汁慢慢就减少了，而且它变得粘稠了。然后就会被乳腺腺泡自己回收回去，回收到身体里面去，自己会吸收。嗯， 那什么时候我可以告诉自己说，嗯，我已经成功回奶了，我可以。 基本上，您已经没有那种明显的胀奶的感觉了，或者是乳房已经就是所谓的轻盈了。啊，没有那种 它这个乳房的大小会发生变化 的感觉的。对，会啊，在回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妈妈的乳房会有这个体积上明显的变小。 嗯， 但是随着这个回奶期越来越延长哈，我们慢慢的脂肪组织会回填回我们的乳房之中去。 嗯 嗯，这也就是说外在看起来形态慢慢的就又回复到了 产前。 所以你刚刚开始回奶成功的时候，你觉得怎么办？胸变小了。 对呀、啊，这不会是很多女生、 啊、感觉硅胶被抽走了？ 对对对， 会不会有人很担心，一下子从 B 变成了 A 啊，回到了 A？ 男生真的很关注这个问题，真是讨厌。但是要告诉断奶的妈妈们，不要有这样的太过多的担忧，因为之后就像刚刚冯月所说的，你的脂肪腺体会回到原来该有的地方、 哦、会填充到原先的位 置，对，不回去。它脂肪是游离的一个状态， 实在不行还可以要二胎嘛、嗯、不就又回来了吗？ 对，但实际上你真的要去考究它那个腺体里面它是不是还有乳汁的话，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是几个月、哦、有的人是一两年。如果这个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激素水平比较高，育龄妇女嘛，她的激素水平常常会保持一个很高的状态之下、嗯、有可能好几年三四年她再挤都可能会能从乳房之中挤出来乳汁，类似乳汁的物质、哎哦、其实那就是一个残留的物质而已，就是正常的，就是我们平时非哺乳期的时候所有的腺体里都有液体， 对， 比如说像我们的泪， 体液的一种， 体液的一种，就像我们的泪水，像我们的汗水、嗯、这个汗腺、泪腺里面都有液体在流动， 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它， 是 吧？ 这不是个该杜绝的事儿，这就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现象、 哦、嗯， 明白。 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啊、我们看到这边有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像游客 15UN5 还有一串符号的哈，还分享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活力982在新浪微博上，当然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如果你是准爸爸准妈妈，或者你是正在母乳阶段的妈妈们，或者你是即将要准备离乳的妈妈，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来提问你关于离乳啊、母乳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比如走个弯路，对吧？ 对，咱们因为咱们。 排空那个概念， 那个概，这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提出来说？其实这个反复的所谓的在非哺乳期的时候，你已经断奶了、嗯、啊，断，而且很多妈妈是断奶了一两年，要去寻求这个所谓的排产奶这件事情，嗯、那其实对。暴力的揉捏呀，反而就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啊，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造成这个腺管的损伤，这是很多妈妈很常见的。就 我看到的案例图片上面那个胸部整个就是 红 肿到无法用言语表述， 对， 就你看到那个图片你就会很心疼这个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是她的这套系统是被非正常的手段激活了，是吗？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过度干预、 过度干预，她你看到的那还是表面的皮外伤，你就想想看乳腺恨不得她有人这样比喻，就是乳腺细如发丝，那么它这个细如发丝的组织分20级，就有点像大树那个树杈，越往后越细密。 嗯， 那你这种暴力揉捏对它肯定是有损伤的，那肯定很多妈妈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这样那样的乳腺疾病的发生。 嗯， 哎。 那在母乳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之前在母乳周的时候做的节目当中，请了很多妈妈的代表也来说过自己母乳中的一些经历过的一些坎坷， 对、 包括我自己到现在在母乳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外伤，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吮吸的姿势不对呀、或者说是没有及时的去哺育啊等等各种的原因吧。在遇到有这种有伤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先把伤养好，然后再去想断奶这个事情？ 对，乳房一定是要在相对比较 健康 的状态之下，然后再去考虑断奶。比如说有些妈妈反复的在乳腺炎，有的妈妈就是这样，就说哎，我不喂了，我刚刚宝宝出生可能没有一两个月的时候，我就觉得老乳腺炎太难受了，然后妈妈就立刻马上断奶、或者有些妈妈就是我就是不想喂，我怕我这么 胸部变形啊， 对，影响自己的这个曲线 呀，对， 然后一下就吃西药啊，或者吃一些所谓的坊间的那些回奶药，一下戛然而止，这种反而对乳腺不好、因为乳房它没有一个正常的吸收回这个凋零的过程，那么很多乳腺可能腺体的组织就会一直还在那儿，增加以后远期的乳腺疾病的发生几率。 这也是一种非正常的 非正常的离乳，对， 干预，对吧？ 对对， 干预离乳 还是要按照你身体的这个自然规律， 对， 比如说你喂到差不多半年了或者一年了，就至少你过了那个泌乳素最高的那个阶段 的时候， 然后你再去慢慢考虑断奶这个事情。 刚才岳老师说是不是经历六个月以后辅食那个高峰阶段之后，他就开始往下走了？ 对，就自然而然就往下走了。 自然而然啊、 就是所谓的妈妈说的说，哎，我休完产假四个月以后，我开始觉得奶少了。其实一是你开始老累了嘛，你上班了，作息变得不一样了，其次也是因为你开始从那个峰值往下走了， 对、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然后很多妈妈呢常常为什么会听信了这个所谓的胸部护理排产奶这个所谓忽悠哈，号称说的忽悠，是因为她在哺乳期持续的时候，她一直在说我奶不够，我要追奶，我要让我这奶量供大于求，宝宝一天吃比如说400毫升，我得产出1000毫升存家里， 我才踏实才有安全感、 对，家里心里就是说家里冰柜有奶，然后呢最后其实孩子吃不了，那怎么办了呢？就扔了，就是不扔奶的哺乳期不霸气。 对， 所以这样的妈妈一直她人为就像说过度干预嘛，人为一直干预到比如说这孩子已经1岁多了，妈妈每天还产很多很多的量，那这时候妈妈今年忽然觉得哦，听说秋季离乳比较好，那我给孩子离乳吧，咔一下做了一个节点，那这时候乳房肯定胀痛的受不了，那他就觉得、我不能老这么胀着呀，旁边忽然有一个声音说来我给你排产奶，这时候哎真好， 这有非常这严密的逻辑关系， 这是一个心理暗示，你发现没有，这是心理学，尤其是这些销售掌握的心理学掌握的相当到位， 对、所以其实为什么说成功的销售其实就是好的一个心理师呢， 就感觉就是 抓到了你内心的一个波折， 还真是一开始就是揠苗助长，让你不停的分泌，然后突然戛然而止， 拔苗助长， 然后最后呢戛然而止， 对对对， 这个两边都在人为的干预哈，好像 对、对， 最后 实际上是从一个坑跳进了另外一个坑、然后这个妈妈最后还得感谢她，早知道这遇见你 就好了，我遇见你 就 走那么多弯路， 对对，然后这时候就被带到最后那个坑。 原来这个产业是一步一步开始慢慢形成的， 对对 对, 对， 那个是对，很多人是。 既然有排产奶这个概念，所以也会有人说开奶这个概念。开奶这个事情，冯月你怎么看？ 开奶是这样，其实开奶就是让乳房接收信号嘛，对吧？在产后的第一时间，那么如果一个比较好的哺乳指导或者是泌乳顾问去帮这个妈妈忙的时候，其实她应该第一时间去教会妈妈怎么让宝宝去频繁的刺激乳房，让宝宝怎么吃。 我们微信的视频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有一个一串符号的网友就问了、说是不是正常怀孕的女性就有母乳，这问题其实咱们之前也聊过， 对， 咱不是说过就是 咱们叫哺乳动物， 对 吧？ 对， 然后其实 概率其实很高的，基本上那天说过一个数字，1000个妈妈里面大概 只有一位 是真的没有奶， 是真的，对，它就先天的乳腺发育不完全的现象，其他的妈妈都是或多或少的问题都有，尤其是新生儿，他那个时候只有5毫升，我这一顿宝宝就饱了， 对， 所以妈妈大部分只要打开方式，所谓开奶其实就是乳房的打开方式，刚刚就是问开奶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会教会大家如何的正确开奶，现在很多医院很多产院的产前的教育都非常好， 对 啊、孕妇那个孕妈妈课堂， 对，其实就是学了一些理论知识， 对， 你就明白啊，这个奶是怎么产生的， 对对对， 你不用担心说，哎呀，生完孩子会不会没有奶， 对， 我是不是要囤很多奶粉？然后你在生完以后，很多的这个产房，其实你的助产师就会第一时间把孩子抱到你的身边， 对，就是早接触，早早的做那个三早。 早接触早吮吸、就是 对，早刺激， 早刺激， 早刺激。 啊、 对， 所以 有的时候小宝宝出生之后半个小时之内他是最清醒的，然后他就会睡得特别多，所以这时候刺激怎么办？如果宝宝就是不行怎么办？那这时候就要需要医护人员或者是泌乳顾问去教会准爸爸准妈妈来去帮妈妈刺激乳房。 所以说要建议这位听友要多看咱们的这个节目，因为他问的这个问题是一开始我问的问题，对不 对,、 嗯、对, 对, 对？ 因为我一开始就怕我太太可能没有奶该怎么办啊。所以说我觉得 每周三女神百分百、啊、我们的母婴专题大家一定要来看， 对， 解决实际问题的， 对，干货满满的。我们今天关于排产奶这个概念就跟大家就是梳理干净了哈，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在这个秋季挺适合妈妈们来离乳的这个阶段当中，大家可以走得更平顺一些， 对，找到正确方法，评估好自己的身体和宝宝的身体状态啊，兼顾一下我们彼此之间的心理， 对，情感的因素也要考虑在其中， 对，情感的因素 不要人为的干预太多， 对对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来看一看关于排产奶这个话题妈妈们都经历过哪些。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这个环节我们在关于排产奶这个话题呢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些互动，比如啊、有一个叫皮皮奶奶的，我看头像应该是一个老人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孩子断奶之后去排产奶的， 对， 也没见谁就得了什么乳腺方面的疾病啊，所以年轻的妈妈们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排产奶的说法就是为了赚钱。这个奶奶还总结了一句话说，所以不管是在养育孩子方面还是保健方面都要做到古为今用，阳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会辨别。 是老奶奶，我觉得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阿姨太开明了，对， 阿姨肯定不会上那些什么所谓什么什么销的当哈。 然后阿姨应该也不会像我们情景剧第一部里面去给妈妈压力，说你的奶奶身体里面存久了，不应该给孩子喝这种无稽之谈。 对， 这应该是一个很开明的奶奶或姥姥。 我觉得除了年轻父母要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每周三的辣妈正传以外，对吧，上一辈的家长们也可以来看， 全家人一起看， 一起来看，对 对，他们也能学到一些就是现在所谓现在适合现在人的一些新的啊哺乳方式， 因为他们那代人其实是懵懵懂懂过来，没有人教，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 怎么，其实反而是顺其自然 啊、 我挺认同这位奶奶的观点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应该是个新手妈妈叫子小婷，她说了，我想知道像产后这个发产入汗、盆底肌修复、什么有机器修复、徒手修复这种，是不是也都没有什么用呢？ 最好是现在很多很有争论，像盆底肌修复，也有医生在。有各种各样的研 究， 对、 这个、 不有医生在做研究、 哦、 但我建议大家像这些项目哈还是要去找正规的公立医院、去咨询之后啊，尤其是像盆底肌修复这些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是说实话操作方式就是 千差万别， 千差万别，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个发汗发满月汗也是千差万别， 所以机构一定要可信、 一定要可信， 权威机构 最好是权威机构，最好是医院啊、尤其是很多人是偷换概念啊、您看到找那些个人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所谓的说野路子，其实他根本就没有， 就产入汗这个东西不是说把你关到桑拿房里面你出一身汗， 对， 就是 根本就没有，就是对，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培训，然后他就拿着可能网上看一篇理论，他就告诉你、哎，我是依据这个，其实他做的操作是千差万别的， 对， 尤其是好多就是中医，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中医是博大精深的，是、其实是有理论依据和一些实践的这种成果的经验 的 对，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拿着这些概念去骗人，搞得我们 很多人是挂着自己中医的这个名头， 对， 然后败坏了中医的名声， 没错，对，你说了我想说的。 接下来还有一位叫贺妈妈的说及时雨，我这两天正在给宝宝断奶，之前去通过乳，可能是乳腺炎什么的，当时就有开奶师告诉我说，哎，你这断奶后一定要排产乳，不然得乳腺疾病的几率就会变大，我正准备这两天断奶之后要去排呢， 所以给他省钱啦， 对，还好听了我们的节目， 又可以去买个包了， 对，又可以去买个包了。 其实真的省钱还是另说的，关键是你不要走那些不该去经历的一些痛苦， 没错， 过度干预了以后，我们也说过就会发生一些， 画面太惨的一些， 对，不要被套路，真的不要被套路， 就还是按照人的正常的这个机能身体规律啊，自然科学的规律来发展就可以了。 对， 谢谢冯月，也感谢我们的实习酷爸，我们的嘉宾浩神，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魔方秀，拜拜，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they